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晴，北部有浮尘，偏北风2-3级转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5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18中招直播咨询。那今天继续我们的学校咨询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分别是三所学校，来自于西城区的13中、14中以及156中学。那也欢迎各位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联系。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我们的这个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北师大今年在京招生计划与去年持平，录取取消专业级差。北京中学生获小诺贝尔奖最佳成绩，西城为困境儿童提供家庭医生，将汇集约400名困境儿童。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日前从北师大招生办了解到，该校去年在京投放了111个招生计划，其中文科38个，理科73个，今年基本与去年持平。拟在京投放的招生专业有27个，含4个宽口径招生专业，涵盖文、理、工、经、管、法、教育历史等8大学科门类。国家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实验班、国际经济贸易、经济与贸易、法学等10大人才培养实验班也将在京招生。那么录取规则方面，该校招办负责人表示，学校提档认可北京市教育考试院规定的政策加分，遵循分数优先原则，按实考分和考生填报的志愿录取，各专业志愿之间没有分数级差。此外呢，该校根据生源情况确定提档比例，考生服从专业调剂，身体合格，学校提档不退档。记者日前从北大附属益田同文学校了解到，学校今年首次在全国计划招生324人。北大附属益田同文学校是一所集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为一体的国际化新型学校，办学规模拟为102个班、3060名学生。目前招生正进行，考生要求要参加这个学校组织的校长面试及入学评估。北大附属实验学校在全国有30多所，已形成强大的集团化办学规模。廊坊此次引入优质教育资源，有利于填补高品质国际化教育资源的空白，带动提升当地教育质量和水平。日前，在被誉为全球青少年科学竞赛小诺贝尔奖的第69届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上，人大附中学生丑瑞华因研究恶劣天气下路况环境增强感知系统，斩获系统软件学科最佳奖，这也是参赛19年来北京学生获得的最佳成绩。此次中国代表队共有24人21个项目进入决赛，其中北京代表队有10人带去9个项目，最终北京学生有4人获7个奖项。本次比赛的获奖者除了奖金外，还有机会参加当年诺贝尔颁奖典礼，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林肯实验室还将以部分获奖者的名字为小行星来命名。由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中小学语文示范诵读库首批100篇音频作品日前上线发布。中小学语文示范诵读库集结70多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优秀播音员、主持人和录音师录制完成，目的是打造一部高水准、高品质的有声语文教材，内容涵盖教育部审定的全部中小学语文课文，将惠及全国 1.5 亿中小学生和900余万教师。记者了解到，中小学语文示范诵读库首期100篇即日起正式上线，公众可通过央广网、央视网、国际在线、教育部语用资网站、中国语言文字网等新媒体平台点击收听。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十三中坐落在风景优美的什刹海西侧，东临恭王府花园，西临亲王府旧址，曾是康熙十五子的府邸，后为光绪七叔在逃住所。学校被誉为王府中最美的中学，至今仍保留着大量古建，是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皇家建筑与现代教学设施交相辉映，别有意趣，古树参天，燕雀成群，闹中取静，适合静心读书。学校始建于1929年，前身是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学家创办的辅仁大学附属南中，建校近90年来秉承功成勤朴的辅仁校训精神，继承丰富多彩、厚重持久的办学传统，做到了毕业学生满意、在校学生家长放心、社会各界认可，环境优雅、底蕴深厚、朴实无华又富有内涵，老师勤恳敬业、学生踏实自强，优雅是学校的历史文化赋予师生的特有气质。既改善硬件，更注重软实力的提升，学校形成了以研究促发展的办学特色。正在进行的多个市区级课题抓住教学主要环节，科学地提升了学生的学习效率。在各种市区级的研究和课堂展示活动中，我们的研究深度和教学实效赢得了领导专家的盛赞。这里曾培育出10位院士，如今更以教育增值力卓越而闻名，高考成绩突出，每年都有学生考入清北等名校。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中招直播咨询。首先呢，我们要介绍的学校就是北京市第十三中学十三中。那请来的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十三中的教学副校长王立峰王校长。王校你好。 您好，主持人好。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今年的招生计划了。那么在招生计划这块，咱们今年是分大概几块呢？ 我们招生计划应该说主要分成两大块，一块是名额分配，一块是统招。名额分配呢，应该是99个学生。具体分配计划是，这个有40位优质初中的学生，42位对其他初中的学生，还有17个校额到校的这个名额，这是99个名额分配。然后还有统招111人。统招呢分3个专业，就01专业普通班79人，其中呢包括面向本区招生的科技特长生10个人。这个是一共是79，是全部面向西城区来招生。02专业呢，这个是叫科技综合素质实验班30人，也是全部面向西城。03专业，这是今年的一个这个 新的变化。 面向北京市第十三中学青龙湖分校，也就是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中学，定向招生2位同学。就是我们的总计划，2018年上级分配的总计划是210人。 好，这是210人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咱们因为 现在所趋了嘛，所以呢，现在对于西城来说的话，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近几年我们是能够考得进来，但是要强调一个事情，就是今年整个西城区的报名生源相对是减少了，所以各校的招生计划也在减少，所以说往年并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绝对参考，但是它可以参考一个大概的比值，这个需要家长自己回去做功课，然后去查询究竟什么样的一个位次你能够考上什么样的一个学校。那王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位次？ 应该是这个，因为具体的招生简章刚发布，我还没有来得去具体的去测算，应该是往年是2000名左右的学生，但是今年呢就不太好说了。这个我们今年计划数210人，我们会分成8个班，就是每个班20几个孩子。 哇，小班教学 啊，这反正是我们是想抓住这个机会去尝试小班化教学，让每个孩子能够说 享受更多教育资源。 对，是这样的， 真的很好。因为我一直认为小班教学是一件让我梦寐以求的事情，原来班都是40人50人这样的一个大班级啊，但是现在能够有享受20多个人，但是享受师资是一样的，就是你有更多的老师去关注到你，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来说一下咱们的这个加工能力好不好？ 好。刚才呢，其实在这个特点里边，我们自己也说了，我们实际上是，用的词叫卓越的教育增值力、加工能力。因为从高考成绩上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中招录的是，西城区整体学校的那个排序，我们录的基本上是第7名以后的这个学生。但是我们的这个高考的成绩，文科多次进入北京市前10，这应该是充分的去说明了我们学校的这种加工能力。那这个加工能力，可能主持人想问 你这加工能力从哪来的？ 对、 那我们也需要去反思，需要去挖出来。应该说我们去找我们加工能力这个增值力，来自于应该说在新的教育改革形势下，我们没有去吃老本，没有站在就是已有的经验上去开展我们的教育教学工作，是面对当下这个很多很多的新问题，我们是用研究的态度和方法去解决问题，所以我们才能表现出来很就是应该说令人称赞的很高的这种教育增值力。我们始终抓住课堂这个主阵地，减负增效。 不建议咱们的同学去报班吧？ 不，我们都是说不要报班儿。像我做学法指导，我说要求你不预习。是要求你不预习，而不是 第一次听说不预习可以吗？ 不许预习，是理科，理科要求不预习，因为在，我们要通过这个理科的学习，要培养学生的这种探究能力。你已经预习过了，怎么探究呢？ 他失去了兴趣。 对，你的那些结论你已经看到了。而上课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应该去 探索的过程。 对，应该去探索。这个我们始终抓住课堂这个主阵地，让课堂的效率提高。然后呢，减负增效。第二个呢，就是重视对学生思想境界和认识水平的系统提升。就是前面我们提到中华民族优秀的一些东西，我们是要去倡导，要让他认同，要内化成他的行为。应该说这是教育的很重要的这个对， 好， 所以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一些东西在学生身上能够体现出来。 是的， 应该说这些呢增值力应该说离不开我们敬业奉献的这支 教 师队伍， 是这样的， 也离不开和谐的应该说家校师生关系， 是这样的。 也离不开我们对学校这种这个丰厚的这种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真的非常好，又小又美，学习加工力又强的13中，也欢迎各位家长的报考。那么咱们再说一下咱们的联系方式好吗，王校？ 好，我们的这个中招咨询电话呢是5687-6830。这个学校这个中招咨询开放日再说一遍，是7月4号、5号。周3、周4下午的5点到7点。 北京市第14中学是北京市普通高中示范学校，北京市拔尖人才培养专项基地建设校，北京市科技教育示范校和全国足球项目示范校。学校始建于1906年，初为基辅学堂，后扩建为燕济中学，1951年正式更名为北京市第14中学。 先为初中部、高中部两址办学。学校拥有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曾先后有五位教师被评为北京市特级教师，九位教师被评为北京市骨干教师，近80位教师被评为西城区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出色的教师团队成为了优质课程的有效保障。在严格执行国家课程标准的基础上，学校开发了适合学生发展的人文素养课、科学素养课、体育健康课、大学先修课等校本课程，为适应改革需要和人才培养的需求，又专门为学生开设了新时代课程，这其中包括模拟政协、模拟人大、模拟联合国等综合实践内容，目的是为学生终身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近年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学校高考文理课成绩保持稳定，本科率接近 100%， 一本率 80%。 其中2015年有一名学生取得了高考文科数学满分的好成绩。学校2015年中考录取分数为521分，16年530分，17年526分。近年来，初中有 85% 以上学生升入北京市示范性普通高中，其中2017年有两名学生分别取得573分、570分的好成绩。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18中招直播咨询。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下一所学校，来自于北京市第14中学的教学副校长刘杰刘校长来做客节目。刘校长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 好。我们的招生计划，2018的招生计划是180人六个班，那相当于一个班呢大概是30人， 也是小班。 对，也是小班。其中呢名额分配是82人，校额到校17人，统招81人。今年十四中的这个招生计划有与往年啊稍有不同，因为我们在外区投放了一些指标。在这81人统招当中呢，丰台区1人，石景山1人，房山区2人，通州1人，昌平1人。也就是我们在这81个统招当中，有6个名额是投放到了这样的5个区县。那所以呢，我们也特别希望像丰台、石景山、房山、通州、昌平这5个区县的考生能积极的报我们学校。 尤其是理科有特别突出的特长的啊。 对。 对，这个长板的这样的一些同学，这样能发挥我们教师的师资的一个优势啊。 对。 咱们最后再说一下学校联系方式好吗？ 好。我们学校的中招咨询电话是6301-7883。6301-7883。 好的，非常感谢刘校。接下来我们走入下一所中学，北京市第156中学。北京市第156中学是一所普通完全中学，始建于1932年，时称北平辅仁大学附属女子中学，1952年改称北京市第6女子中学，1968年起男女生兼收并启用现校名。学校占地约13000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约15000平方米。学校现有教学班30个，其中初中12个班，高中18个班。学校在西城区以治学严谨务实、管理严格细致著称，被群众誉为不普通的普通中学，不是重点胜似重点的学校，曾被推选为市民满意度最高的学校、首都最有影响力的学校。学校现有高级教师44人，区级学科带头人10人，区级首席班主任1人，区级骨干教师21人，区兼职教研员16人。多年来，学校初高中教育质量一直稳定在较高水平，高考成绩优异。2017年高考一本率85%，二本率100%。156中学办学条件优越，设备先进齐全，教学楼、实验楼、综合艺术楼是学校建筑主体。实验楼配备理、化、生实验室各3个，新建物理数学实验室1个，以及图书馆、网络中心、课件制作中心。学校不断开发特色校本课程，组织丰富多彩的学生活动，鼓励学生社团和社会实践活动。156中是北京四中教育集团的成员校，借助教育集团的平台，我校自2013年起组建了高中网络教学班，共享四中网络资源，为我校培养优秀理科生提供了发展空间。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中招直播咨询。接下来我们请来的是北京第156中学的教学副校长张燕张校来做个节目。张校你好。 啊，主持人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这个新高考之后，我们的究竟如何教我们的学生去选科，因为可能在课程上大家都是分层教学走班制，然后这种情况会比较普遍。那接下来就说到选科是怎么选，那咱们有一些经验跟我们来介绍吗？ 我拿我们现在限高一为例来说一说啊。我们限高一呢，在新高二的时候肯定是采用行政班和教学班并行的这种方式，也就是说必修内容呢采用行政班教学，选修内容呢采用选课走班的形式。为了让学生能够选择适合自己的学科，我们也非常重视对学生生涯规划的一个指导。我们采用这样的一个步骤，在高一入学的家长会和学生会上，我们就进行关于高考改革的培训，引导学生和家长从初中状态转换到高中状态。以往呢，学生在选择文科和理科方向的时候比现在会容易很多，因为他即使有一些弱科他可能也就放弃不用去考虑了，因为他必须选择文或理的方向。而且呢，将来大学学什么样的专业，可能他到高二高三才开始思考。但是现在这届学生必须要做出一个前瞻性的思考。所以为此呢，我们也对学生的生涯规划进行了专门的指导。我们也请北师大的心理团队呢来指导我们的学生做一些规划。我们呢还请了一些研究大学研究专业的专家入学校，对学生和家长进行大学和专业的通识培训。比如还以上海和浙江为例，讲解高考改革的这些方案是如何落地的。我们还请毕业生介绍大学的学习生活，介绍自己学习的专业和发展方向。再有，我们还引导学生进行社会人群职业调研。我们的学生呢深入社会去采访不同行业的人员，而且他们会最直接的了解家长去从事的工作，比如说他们有视频的采访啊、音频的采访啊等等多种方式，并且我们召开班会召开年级会进行汇报交流，让学生呢对职业发展规划有尽量的清晰一些的认识，初步思考自己未来发展的方向，做个人职业的规划，也为选课走班做好铺垫。 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下今年的招生计划大概是分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的招生计划就是我们学生学校都是统招的，我们有140人。 140人。 我们分5个班。 5个班。也是小班教学。 也是小班教学。今年和去年比人数有所减少，因为北京市减了1万多人。那我们分到各个学校还是有所减少的。 但是这其实对于这届学生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利好，这样的话可以享受更多的教育资源。那么究竟现在想进到咱们学校的话，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位次呢？在西城区？ 如果参照去年的位次，我们去年录取分数是526分。在去年呢，西城区我们去年招的180人，西城区的位次是3300名，是这个样子。 那今年其实应该是往前。 肯定会往前了。 所以各位在选的时候还是自己要做一个算式，究竟怎么去类比一下今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学校的联系方式还有开放日的事情呢？ 我们的联系方式是6617-6448。我们 6617-6448。 对，我们现在没有安排开放日 啊，但如果有开放日的话应该也会有相应的报道，到时候可以关注我们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号，或者是关注这个咱们156中的自己的微信公众平台。再次非常感谢三位校长做客我们的节目，感谢13中的王校、14中的刘校以及156中的张校做客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也欢迎您在明天继续音视频同步直播观看我们的教育面对面中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姚迪，咱们明天节目再见，拜拜。 有一天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